情 music radio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各位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。目前东五环五元桥到环铁桥由北向南，西直门北大街二环到西土城路由南向北，莲花池东路西二环到西三环由东向西，以上路段行驶相对缓慢。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。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，广东人民广播电台，香港电台，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音乐品味，新加坡最新933，马来西亚988，心手相连，万众同声，鼎力打造全世界华人的至尊龙榜，一榜统天下，金曲横出世，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在这个周末上午10点锁定 FM97.4 北京音乐广播，收听小东为你主持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。首先第一小时，我们来关注全新第909期榜单的排名情况。首先送出公告牌，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，徐佳莹言不由衷。 愿你永远爱他。 第14位，李宇春一趟。 谎言在上街尽全力。 第13位，于文文，体面。 来不及再轰轰烈烈。 第12位，方大同 ，Catch a Dream。第11位，谭咏麟，星夜的呼唤。 挺容易唱懂。 第10位，韩红，一时间。 恍然之间。我的时间都飞去那边。 第9位，张靓颖，红蔷薇。第8位，张惠妹，连名带姓。 再被你提起是连名带姓。 第7位， JW， 你带着我的青春离去。 一夕梦半分眼干干。 第6位，吴亦凡，赵丽颖，想你。第5位，周杰伦，杨瑞代，等你下课。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。 第4位，周兴哲，如果雨之后。 我只想说我认真的爱过。 第3位，谢霆锋，异想天开。 在尘土飞扬的沙漠里。 第2位，林俊杰，黑夜问白天。 黑夜问白天，能不能赦免灰色的人间。 本周冠军曲目孙燕姿，风衣。 一张一张飞过的日历。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一榜统天下。第909期全球榜上周排名垫底的 JW， 你带着我的青春离去，本周升至第7名。而在上周刚刚取得进榜3周以来最好成绩第4名，徐佳莹的言不由衷，则一路下滑来到了第15名。期待在下周会有所反弹吧。首先呢，我们就来听听第909期最大降幅的这首歌，徐佳莹的言不由衷。 言不由衷，言不由衷，当唯美的祝福都不能够像爱的善变，有时有种，只能有时有种，容我为我们写一篇祷文，愿你永远安康。 榜龄最长的恒星歌本周依然被李宇春的一趟获得，已经积累9周的上榜时间。刚刚我们听到的同样是收录在《流行》这张专辑当中的 Shake It。 毕业于伯克利音乐学院的余文文，通过中国好声音被大家熟悉，能写会唱而且弹的一手好吉他。去年余文文开始影视方面的发展，他为参演的电影《前任三》再见前任演唱的插曲《体面》新鲜上榜，排名第13位。 别堆砌怀念，让剧情变得狗血，

飞扬，盼前尘落心上，站在路中央谈该走的方向，想未来会是怎样，听耳熟的声音，是心跳的回响，谁能够淡忘曾经历的风霜，问岁月究竟多长，听柔音唱动离夜迷梦，谁呼喊散在晚风，无尽的伤痛，看来回忆已在心中，可梦不换，星光仍璀璨，来去无恙，寻回几里何惧，向仰望期盼，是永恒发亮，惊喜和喜到天

只是不想面对，在尘土飞扬的沙漠里，在翻山越岭的丛林里，你依然拼搏，我设法逃脱，都一样输我，拥挤的火不得已，不在卷土重来。向天看，无所谓，何必在乎外面那些是是非非，不是无所惧畏，为所欲为，我只是不想面对，在尘土飞扬的沙漠里，在翻山越岭的丛林里，你依然拼搏，我设法逃脱，都一样出没，拥挤的迫不得已，尘土飞扬的沙漠里，在翻山越岭的丛林里，你依然拼搏，我设法逃脱，都一样出没，拥挤的迫不得已，有些漫无目的。 听到的是第909期全球榜最好成绩的进榜新歌《空降季军》，谢霆锋的异想天开，热血的摇滚风搭配很有标志性的声音咬字，一下子就回到了差不多20多年前那个翩翩的吉他摇滚少年。这一次呢，谢霆锋推出了两个版本，普通话版叫做《异想天开》，以及粤语版叫做《有火》。上周林俊杰《伟大的渺小》以冠军歌的身份离榜，黑夜问白天呢，首周是第五名接替上榜。一周之后，这首黑夜问白天就展现了强力的竞争姿态，前进三个榜位来到了亚军位置。马上来听这首亚军歌，在广告之后的下个时段开始呢，将带出冠军作品。 半天上的独影那张脸，半生中的记忆在盘旋，第53天后的日夜线，当黑夜问白天，能不能赦免灰色的人间，别交换半日夜冰封的眼泪，一滴就寒血，来自目光的明信片，它无声无色无言，翻过山巅跟我扮鬼脸，在黑夜和白天拼命往前，听不到救援，命运太疯癫，每一眨眼都很悬，那对你天的孤单抽一遍，等黑

2018年恰逢电影大师英格玛·伯格曼百年诞辰，北影节将放映他的14部经典作品。截至目前，本届电影市场招商展会在线注册的企业机构已达200家，其中还有来自美国、法国、德国、日本、印度等国家的海外华语电影项目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一榜统天下，金曲横出世。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 欢迎回到每周末和你见面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。大家好，我是小东。最后一个时段，我们要重点关注全球网推荐板块各地主办电台的推荐作品。当然呢，一开始还是带出我们909期榜单的最大赢家，在进榜第二周更进一步成功登顶。冠军歌来自于孙燕姿的《风衣》。 当时提不起那段沉痛的感情，后来进入话语在脸上遍体，也想已经会淡去忘记。当时经不起你我情绪的暴雨，后来美如一场风景，十年级的笔不知不觉地改写自己。一张一张飞过的日历，拼凑成贴一件风衣，大风吹着什么保护我，保护你，保护心，寻找是个游戏，把曾经变如今，一个一个告别的声音，拼凑成贴一件黑色风衣，未来十分初期，有童话，有爱情，有对立，我去过的过去，谁动心，谁远行，把晴空万里搬进我的世界里，听个暂时旅行，快乐与伤心，第一场恋安静成自己，像候鸟飞去，留下了一个北极，我把太阳大声叫醒，还是摔醒，穿上风衣，我推门出去，找寻星星。一张一张飞过的日历，拼凑见面一件风衣，大风吹着什么保护我，包括你，包括心，挣扎这个游戏，把曾经变如今，一个一个告别的身影，拼凑见面一件黑色风衣，未来十分初期，有童话，有爱情，有推理，我去过的过去，谁痛心，谁远行。一张一张飞过的日历，拼凑成贴一件风衣，大风吹吹什么保护我，保护你，保护心，成长是个游戏，把曾经变如今，一个一个告别的声音，拼凑成贴一件黑色风衣，未来十分熟悉，有童话，有爱情，有推理，我去过的过去，谁痛心，谁远行，那件风衣叫做回忆，谢谢你曾来临，曾离去，陪着我像影子，相信你，白色风衣，蓝色的你，挂在红花星球，贴上笑容，曾在一起，不在一起，都是感情。 想到你，心就很纠结，想抱你在怀里和你说话。爱是未完成的爱，像飞过的流星，一瞬闪亮又离开。 亲爱的 Mars 是你近在眼前前前，又消失那么远远远。嗯，求你告诉我为什么不见我一面。真的爱像飞过的流星，一瞬闪亮又离开。是你近在眼前前前，又消失那么远远远。求你告诉我为什么不见我一面，为你我飞到天际线，只想追上你看一眼。Baby 告诉我到底要怎么 909期全球榜的冠军歌孙燕姿的这首《风衣》听过之后呢，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全球榜推荐新加坡方面的推荐歌，来自于陶喆的《Mars Baby》。这首歌呢，也在我们全球榜各地榜单上榜，又励志又伤感的一首歌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马来西亚方面的推荐歌，来自马来西亚本土歌手李吉汉的新歌《一公里》。李吉汉是第二届大马偶像的冠军，也是这个赛事第一个华裔冠军。这已经是13年前的事情了。从05年夺冠之后，除了推出两张中文专辑之外，也推出过马来语的歌曲。这首《一公里》是李吉汉的最新单曲，也在马来西亚方面的988精彩声势排行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。 看夕阳就快要沉西，风吹来要往哪里去，落大流水留不住我的脚印。问星星今天星期几，谈思绪自己在哪里，翻记忆都是恍惚浪荡的足迹。

欢迎回到小东为你带来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。在全球推荐方面呢，香港和我们北京方面的推荐歌都是出现在这个榜上，分别是 JW 的《你带着我的青春离去》和韩红的《一时间》。刚刚听到的是上海方面的推荐，五月天的新歌，为电影《捉妖记二》所演唱的这首什么歌。来到广东方面啊，坐定推荐位置仍然是 DJ 兼歌手的林林，这首很好听的粤语情歌《忙中有错》。这就是我们今天全球榜的全部内容。在明天我们会关注各地主办电台榜单的榜上歌，也有更多好听的新歌要带给大家。我是小东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 FM97.4。 接下来是小航要为你带来节奏驾到，我们明天见。 一些陌生关系必要闯出事，哪怕做个最孤单女子，急于投身之后情愿变至此，刚得到就要失落数次，忙乱地爱彼此伤害，不意外谁一失心秒就会走开，平静地悲哀，应清楚估算各种将来，将心结解开再爱。 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十五位，徐佳莹《言不由衷》。 愿你永远爱他。 第十四位，李宇春《一趟》。 谎言在上街，尽全力反抗。 第十三位，于文文《体面》。 来不及再轰轰烈烈。 第十二位，方大同《Catch a Dream》。 Catch a dream, catch a dream. 第十一位，谭咏麟，星夜的呼唤。第十位，韩红，一时间。 恍然之间，我的时间都飞去那边。 第九位，张靓颖，红蔷薇。 一个绽放中的红蔷薇。